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忽的停住，到底还是说不下去了。银珠打水回来，帮端木翠清洗伤口，煎上药。这一番忙活停当下来，算算时辰，离天亮还早得很。一来唯恐太后那头有什么事，二来总觉得自己在这处晃来晃去像个外人，碍眼得很，便同展昭言明要先走。展昭倒不留他，只是欲言又止，似是有事嘱托。银珠早料到他的心意，便笑道： 展大人，银珠在宫中多年，嘴巴严实得很，你且放心，今日的事我不会对外乱说的。 展昭见他通透如丝，倒也不好开口了。银珠笑了笑，自出门去了。展昭坐在床边看护端木翠许久，疲乏困倦袭来，眼皮也越来越沉，恍恍惚惚间，手中握着的端木翠的手忽然就动了一下。展昭一惊而醒，俯下身子看他，果见他长睫颤了两下，慢慢睁开眼来。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展昭。端木翠有些怔愣，一时间也不知身在何处，少顷渐渐记起前世，没说话，眼圈就红了。 展昭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 他问的委屈，展昭也让他问的心中酸楚，一时不知怎么答他。端木翠见他不答，倒也不追问，撑着手臂就想起来，这一下牵动伤口，痛得连连吸气。展昭忙伸手去虚按他。 背上有伤，不能疼，别乱动。 伤？ 端木翠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 啊，虫子呢？你取出来了？ 都取出来了。 一时无话，还是端木翠先开口。 哦，我让银珠找你，你不是回开封府了吗？ 回去跟大人报备了一些事情，很快便回来了。 哦。 这一声哦之后又无旁话了。疼痛很是消磨人的元气，端木翠只觉得连讲话都提不起劲来，只是埋手在亲枕之中，浑身都松垮无力。想了想又道： 很多虫子吗？ 很多。 端木翠叹了口气，失神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 啊，那一定很多伤疤，很难看。 宫里头多的是上好的伤药，效用灵验得很，若是宫里的药不管用，公孙先生那头还有很多方子，不会叫你留疤的。 又乱讲，虫子钻得那么深，刀口也不会浅，怎么可能不留疤呢？ 展昭一时语塞，端木翠心中难过，这一时间只觉创口狰狞难看，疼痛一截倒不怎么放在心上了，忍不住浮下脸来，任眶中泪水浸湿亲枕，好一会儿才道： 你若不走，我或者少挨几刀。 展昭默然，这倒是事实，当时他若是在侧，端木翠要挨的或者是一刀两刀，不至于要17刀之多。 或者不要来，我也算舍身除了妖，现下妖没除成，人还搞得这么狼狈。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许是抱怨，许是只说给自己听的，偏偏四下俱寂，展昭的内力又极好的，一字一句听得明明白白，分外刺耳，明知此刻绝不应发火的，可心中那股怒气却怎么都按压不住。 舍身除妖，我听银珠说你喝了掺了金屑的符水，还说什么锁在屋子里自生自灭，可是有了灭妖之法？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闷闷道： 嗯， 只是现下都前功尽弃了，要另谋他法了。前功尽弃？展昭手指磨得狠力一攥，冷笑道： 哼，看来是我多事了，害得你前功尽弃。 端木翠奇怪地转头看他。 展昭，你说话要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？ 难道不是吗？听银珠说，端木姑娘决断得很，片刻之间便有了定夺，不愧是疆场出身，顷刻间杀伐果断，舍生取义，断然赴死，真叫展某好生佩服。 哎呀，展昭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展昭的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待要开口，忽见他背上伤疤错杂，心中一软，缓缓合上双目，压服下心头怒火，淡淡的： 没什么。 没什么？展昭，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不妨当面说出来，说话遮遮掩掩，婆婆妈妈的，算个什么事啊？ 这件事情当真就重要紧急到你要去死的程度吗？如果我今晚没回来，是不是就等着给你收尸了？ 说到后来，胸中气血翻涌，几乎说不下去了。 那当时你不在？ 是，我不在，但当真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银珠说是太医动了手，你疼得受不了，不让太医继续了，所以就去死了。死都不怕，犯怕疼？若是虫子在胳膊上，不会把胳膊砍了吗？虫子在腰上，哪怕就多剜一块肉下来，我就不信剜不出那虫子。哪一种法子都能保你一命，你却蠢到要去赴死。 端木翠从未让展昭如此声色俱厉地痛骂过，一时间头皮发麻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小声道： 那我没想这么多。 你当然想不到这么多，因为你活得够久，把自己的命视同蒲草，想死就死，也不管是不是还有人牵挂你，是不是还有人看中你的命。 端木翠眼泪断了线的珠子般从脸上滚落。 我想到的展昭，我吞银珠 香囊是吗？ 展昭咬牙，从怀中将银珠交给自己的香囊取出，狠狠置还给端木翠。 上仙美意，展某领受不起。 雨碧转身就走，端木翠把那香囊攥在手中，失声痛哭。展昭开了门，正在跨步出去，忽听得端木翠哭声，身形晃了一晃，不由得僵在当地。听端木翠哭得凄惨，展昭心中也万针穿刺般难受，眼前渐渐模糊，惨然一笑： 罢了，他忧伤在身，好不容易逃脱此劫，我何苦同他纠缠这些？ 这么一想，先前生出的那些火气刹那间逝去无踪，整个人似是被狠狠碾压过一般脱力。展昭慢慢地走回床边，缓缓坐到床沿上，俯下身子从肩后搂住还在痛哭的端木翠。端木翠愣了一下，哭声小了很多，只还是止不住地抽噎。展昭的额头轻轻靠住她散乱的长发，满手在她颈间，下巴贴住她光洁裸露的肩部肌肤。端木翠的身子站立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展昭也没有说话，有一滴滚烫的泪水划过脸颊，滴落在端木翠发上。 端木，生命可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要轻言赴死。 嗯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。